应当差不多了。 先生，你怎么还亲自为那个家伙熬药啊？这种小事还是交给我来吧。 你还有扫除的工作，横是我现在也没事，熬个药也不耽误什么。你继续忙你的吧，我去喊他喝药。 好吧。 姓柳的，快来喝药。 来了。陆大夫居然这么一大早就起来给我熬药啊，真叫我受宠若惊呢。 你倒是喜欢自作多情，医馆向来是这个时辰开门的，总不能叫病人在外头等吧。 陆大夫， 有话就说，干嘛又这么肉麻的声音？ 这几天我看医馆外头有好些年轻貌美的姑娘来看病呢，陆大夫亲自给我熬药，他们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啊？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鬼话？ 陆大夫可要保护好我啊，毕竟我现在身娇体弱，万一他们合起伙来揍我怎么办？唉，揍人的女孩子多凶啊，不像我只会心疼陆大夫。 这个家伙真是让人忍无可忍。 陆大夫，你 气这么多，看来我这小医馆是容不下柳楼主了，不如送你去戏园子登台唱戏吧。 还请陆大夫手下留情，不闹了，我这就去喝药。 喝完药就去帮小何打扫医馆，我这儿可不养米虫。 知道了。 柳江鹤， 好苦，忘记放糖了。算了，我又不是厨子，良药苦口，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没用。